聖誕快樂啊！又是烈女廣場的時間啦。咁咧，好多人啊，今日又打邊爐啦。咁大家要講嘢嘅就自己開聲啦。咁話說咧，早幾日咧，咁就擺咗個 post 上網咧，就講話俄羅斯原來一個好美好嘅地方啦，對男人嚟講好美好嘅地方啦。咁就俾啲女人去學藝嘅，就學咩咧？就學呢一個點講咧？點樣講可以文雅啲啊？ 誒，妹嘢。 妹嘢啊！ 吹簫。 吹簫。 吹簫學校， 吹簫學校啦，係咯係咯，即係就教大家如何去如何有效地含撚啦， 咁有效地摸地 吹雲。係啦，咁咧，所以我哋今日就研究一下咧呢個技巧啦。咁凡事咧，即係熟能生巧嘅啫。咁就阿世奇唔好笑啦，我想問，即係啱啱咧我講緊呢個話題嘅時候，你好著腳啦，亦都話哇五十色啊嗰度有。我都唔識咁多，咁你想，我想問，其實你識幾多咧？ 喂，介紹一下有咩人喺度先啦。 我計埋我都係識三四招 嘅， 即係以我嘅 sex 嘅 set 零嚟計。 set 零啊嘛，你嘅 set 零應該係最長嘅喎，呢位做啊？ 佢幾世人㗎啦？ 係啦。 我記得我之前睇過啲forum有講咧，其實好似唔止五十添，啱啱諗起，佢有啲咧係手口並用，有一隻咧係叫做古箏式啊。 點樣古箏啊？屌你有冇咁撚長啊？ 一路 筋都冇咁撚多條啦，係嘛？ 係咁，你看咗個動作就明㗎啦，個口喺呢邊，隻手喺呢邊，呢邊就係玩緊嘢嘅粒。 咪即 係 口風琴， 我唔明啊！我唔明啊！ 你個口做緊嘢，同時你隻手亦都刺激緊個粒 nipples 咯。 哦 ，nipples， 我以為你講緊，我以為你講緊個 玩古箏咁樣咯，你呢邊又咁樣，呢邊又咁樣， 就好似翻出新片埋伏嚟聽先。噔噔噔噔噔， 嗰啲唔係應該係玩緊捽碟機咩？ 捽碟係咁噶嘛？ 口風琴啊，一邊吹。 口風琴都得，但唔係佢真係好古箏咁啊！你隻手咧係咁樣噶嘛？古箏嗰啲咁樣喺度掃咧。 我哋好中意。佢係 掃你粒 nipple 噶嘛？你粒 nipple 你大力會痛噶嘛？你要温柔地掃，明唔明？ 有冇節奏咁樣啊？ 俾個 beat 我， 唔知啊，好少做呢啲嘢。 我哋好文雅嘅，咁我哋咧招式咧通常都係。即係非常之咁靚嘅，啲知佢係咩？床邊咬者係 嘛？唔係床邊咬者，就真係個男仔坐喺床邊，個女仔就踎跪喺度向住佢，嗰啲叫床邊咬者嘛？好似。 喂，今日有。 點啊，峰哥啊！ 係啊，今日有新朋友啊！有。 我哋有風師兄啊！大家有睇風雲嘅就知。 風師兄。 係，大家好啊！ 風師兄，風師兄作為一個男人，我想問，其實呢樣嘢對男人嚟講係咪真係咁重要咧？ 點樣重要啊？ 唔係，因為其實你到最後 end up 你真係去到即係男女交合嘅嗰個過程，咁其實都係一樣嘅舒服啫，係嘛？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咁你既然你 end up 你都係可以出到噶啦，咁點解你要搞咁撚多嘢咧？ 咁唔係嘅，呢個結果唔重要，過程先重要啊嘛！成日就咁講啦，比賽都係重視過程。 嗰啲同輸嘅人講嘅啫。 唔係，loser。 成日有人敢同你講過咩啊？ 過程 。我知其實係咪？即係咪其實就係呢到最後出唔到，跟住然之後你條女就同你講，算啦，過程嚟。 唔係，定係出唔到有得賴啊？都怪你噶啦，叫你練好啲，吹好啲，就係你吹得唔舒服。 喂，唔係喎，唔公平喎！即係講真嗰句，嗱，你要個女人吹得你舒服，咁你搞唔搞得個女人舒服先？ 搞得女人舒唔舒服，定賴得個女人舒唔舒服先？ 唔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嗰樣嘢。即係嗰樣嘢，如果講真的，你真係好似有邊個話，即係嗰支咁嘅江湖筆，我都唔想吹啦。如果我最叻，我覺得最叻。 江湖筆嘅特徵係咪越用越少啊？ 唔係，同埋，即係點講啊？冇乜水分嘅我覺得咧，如果你係可以， 咪出唔到咯，結咁結。 唔係，如果你係可以咧，由最先咧得兩三 cm 到一路吹到越吹越長嗰下，我覺得最好玩。 你覺得係小丑崩氣吹？ 喂，但係我想問啊，啱啱講緊嗰五十招咧，男性嘅角度啦，九唔搭八哥哥仔啦，有冇冇攞住碌招啦？咁會唔會有冇啲招數係你哋有 preference 係特別中意嘅咧？ 咩招數啊？你想講？ 即係人哋對你嘅招數啊，即係摸頭攣頸啊，搓你個頭啊嗰啲咧。 摸頭。 係啊。 好有文化啊！你真係屌。 十指針逆時針啊！嗰啲咧冇㗎。 嗰啲。 啊！屌你唔係咁望住。 順時針逆時針，你講到好似魔法陣咁樣喎。 唔 係， 你 個圈 都係搞啊嘛！你好似人哋嗰啲 PA 喺度撩啊。 喂，唔係喎，嗰陣時。 定係遊走袋底啊！ 我嗰陣時聽。 咁多四字詞嘅。 同阿六月嗰陣時，我都唔知講咩討論過咧，煲煙嗰陣咁講話 話佢話唔使噶，總之你大力 keep 住啜就得噶啦咁樣咯。 大力大力 keep 住啜會痛噶喎。 你毛冇變化好悶噶嘛？ 唔係，最緊要咧，你要揾嗰啲女人咧，唔好倒吸嘅，即係牙齒個方位咧， 刮親刷牙都 辛苦啊！ 即係刷牙， 千金難買假哨牙咁解啦。 有口齒。 係啦， 牙齒當金使 啊！假哨牙， 唔係我 friend 好中意。 假哨牙即係你有時有啲摩擦，同埋佢個男人有啲嘢及住會有安全感。 咁唔怪之得而家啲牙婆仲可以出嚟做五重啊五重。 你咁你中意安全感，但安全套咪有安全感咯？啲男人 係啊，佢嗰只逼結感啊！ 喂，同埋我想問咧，環保吹同非環保吹係咪真係有分別㗎？ 嚇，有環保吹嘅咩？ 環保吹係即係唔戴套。 哦， 就唔用膠袋，唔用膠袋咪環保咯。 咁啊，吹要戴套嘅咩？ 咁污糟啊嘛！ 屌污，你嫌污糟就唔好吹，你吹就唔好嫌污糟，有咩污糟啫？只要嘥。 啊！呢幾世人嘅經驗 啦。你唔同啊嘛，唔同情況你一定要知環保啊嘛。 吹咁我不如攞膠袋自己煮。 屌你煮唔煮到你買瑜伽嘅喎要？ 唔係，我覺得戇居咯，你真係絕嗰個 condom。 我真係未試過， 我試過喎， 好膠喎， 係啊，所以你咪要嗱，咁你就要好重視，你好重視係啊，你買個 condom 咧，你就一定要買嗰啲誒士多啤梨味啊， 朱古力味 啊， 冇朱古力味嘅，咬落去都係 KY 味嚟嘅。 杜蕾斯嗰個朱古力味佢係唔知 買 特別版， 我買聖誕 特別版有四隻朱古力味，好朱古力㗎。 唔用活乜乜乜嘅喎，係一定要用乾。短和杜蕾 D 嘅啫喎， 杜蕾 D 嗰只朱古力咪 OK 噶？ 冇喎，真係我試過啦，我有買過士多啤梨味啦、甩特文啦、跟住仲有咩冰感啦、熱感啦，冰感冇冰感，熱感冇熱感，甩特文冇甩特 feel。 咁你有冇快感？ 你指公內摸口啊？ 唔係，我用手指食都冇啦，何況擺入去？ 係。 真 係。有冇啲高達嗰啲咧？有冇啊？ 我買個 Playboy 嘅，真係有兩隻耳仔嘅，佢係黑色嘅 Playboy 特別版。跟住我係送俾我 friend 嘅，因為我 friend 勁中意。跟住我問佢有冇用過，佢話擺入去都 feel 唔到有套耳仔啊。咁佢會變㗎嘛，擺入去，噏咗入去，喺咁狹窄嘅空間，你塞入去就冇㗎啦。 LED 燈嗰啲 咧？黐線啊！你會唔會見到個海？會見到佢嗰度發光。 會唔會漏電啊 ？LED 燈。 LED 燈喎， 唔會震彈都唔會無啦啦濕水漏電啦，我諗 LED 燈都唔會漏電。 哇！我真係估唔到有環保吹呢樣嘢，有咩真 係？ 有啊！六傑，六傑翻咗嚟啦，六傑，你講下你嘅經歷先。我記得嗰陣時咧，你同我講過，你食煙嘅時候咧，你講我話唔使嘅，總之大力啜就 OK 噶啦，係嘛？ 係有啲咁嘅事。 係啊！你有講過咩？講嚟聽下，定係 book 一聲啊嘛？你話最緊 要一二三四，二三四， 要 book 一聲係嘛？ 咁就唔係就係用力啜咯，用力啜會痛噶，話俾我知。 你感受過 下咯。咁反而咁。 即係冇揸流灘。 唔係啊！今日多仔啊！平時係女多過仔噶嘛，即係我哋好三娘教子咁樣樣噶嘛。 就係為我一個啊嘛！今日問下其他人啦 嚇。今日咁多仔喺度，梗係問下啲仔嘅意見啦，即係。 最愛嘅姿勢。 你未試過？冇試過。 未試過，即係佢冇啜你咁耐。 冇。 冇啜過。 冇。 咁你又冇啜佢？ 咩啊？ 咁唔算一個完整嘅， 我唔信。 咁唔算一個完整嘅性交喎。 有細路仔。 係咩？咁我又 聽唔到，佢唔明。 我又唔覺喎。到老月。 係講下你嘅。 你講曬啦，已經卜一聲啦嘛。 卜一聲，但我唔係當事人啊嘛，我係聽嘅啫嘛，我唔係當事人啊嘛，我想知當事人。 你有咩手口並用啊？ 佢話手口並用。 手口並用。 咪用腳嘅咩？ 唔係，但係呢個過程真係咁。 你試嘅聲音係咪即係打網球嘅聲音啊？ 試咗試啊！ 唔該。唔 係，我哋整條教學片擺上網先。係啊，呢度有隻招 牌。到你發表你最喜愛嘅聲音同埋最喜愛嘅姿勢。 我個姿勢都 OK 嘅咯。 唔係，就係講用口，就係講用口。 嚇！ 啱啱陸耀話係咁用口啜嘛。 佢。 一個人用你。 啜啱你。 咁你咧？ 哦 ，OK 嘅。 其實我覺得係咪冇乜踢力㗎？即係肯啜就 得 啦。 有 嘅。我覺得冇踢。 有㗎，有踢 力。唔係試過一次，試過一次。 唔係，等陣先 Q 咗有經驗分享。 幾年前我條女就嗰個口技真係掂，佢係舐個頭邊咧，即係個 girdle 位，鑽石嗰個 girdle 位咧，哇！真係 痕痕地幾正喎。 我 OK 喎，呢個分享。 佢啲車結公司嚟喎。呢幾年嘅老泥精啊嘛， 精華。 喺上網咧睇話，而家有一隻沖涼液專係俾男人洗小朋友，洗佢自己細佬 咯。哦，見過，係啊係啊。 係啊，話殺菌啊咩嗰啲啊嘛，話其實有啲男人係唔洗噶嘛。有啲男人就洗啊嘛， 唔係女人洗嘅， 應該要洗㗎係嘛？ 有啲人係唔洗嘅， 係咪係咪可以洗牙可以有 cam 㗎？ 唔係咁你。你唔係啊，咁你有包皮噶嘛？咁你包皮有啲人未即係唔需要割。 係喎，醫生而家做喎。 有啲要洗㗎， 唔係正常應該要裂開去洗乾淨。係 啦， 應該 係咁嘅。 真係鳩屎啊！ 整你鳩諗鳩屎啊！ 揾支咪咪啊！ 我覺得係冇乜踢裂嘅，對我嚟講。 我覺得其實 係有踢裂嘅，真係有唔同嘅。 唔係冰火啊咩有？ 冰火。 唔同嘅口法。冰火 即 係 一冷一熱咯。 哦，唔係，其實冰火有分幾重天嘅，三重天、五重天、七重天。 有幾？咁你咪。 唔係即係再加唔同嘅嘢咯。冰火你係有熱同凍嘛？嗱，你要有熱毛巾啦、凍毛巾啦、蜜糖啦、冰啦、暖茶啦。 凍毛巾我真係。 跟住倒啲嘢落去。 呢個係 新落啲椒。 喂，使唔使加啲辣椒醬啊？ 冇辣椒醬㗎啦， 蜜糖 我諗係純粹放個女仔啜得好味啲嘅啫。 倒啲藝落去。 但係係咯，咁但係對個男仔嚟講係冇快感可以。 冇啊，其實你都係一路用毛巾，其實毛巾可能係暖住某啲部位啊，跟住同埋係熱茶係喺你個口腔入邊就令到你個口部熱啲，咁冰咧就係令到你個口部凍啲，咁你咪不停交替。 但係我想問咧， 冰再含。腸，跟住再含啖茶，又再含腸。 含嗰啲，如果個女仔即係佢牙肉比較 有敏感牙齒，咪係 咯係咯係咯，我想講呢樣嘢，咪玩唔到冰火咯。 係啊，有敏感牙齒又好辛苦啊， 就要用毛巾啦，係嘛？ 其實可唔可以滴辣嘅啫？真係玩到撚 尾，滴落嗰度？係 啊， 應該唔得。 得部費啫。 部費 咯。斬掉重練咯。 唔係啊，低温辣嘅咩？ 可以逼苦嗰啲啊嘛，諗住。 但我嗰時聽過咧，有朋友去Bangkok 嗰度咧，咁佢咪有嗰啲牙膏膏筆，成條都係紅燈區。佢話嗰邊嗰啲7-Eleven即便利店咧，一定有漱口水賣嘅喎。 係啊。 佢話 可以 玩漱口水，佢話 都係會有涼涼地嘅感覺咯，牙膏都得㗎。 冇理由㗎，我哋屋企樓下都有㗎。我喺便利店都有漱口水賣嘅喎，我記得。 辦事不力啊！ 牙膏咪都 曾喂提你啦。 曾經有啲警察咧拉喺油麻地拉嗰啲阿姑咧，專做阿伯生意咧，喺佢哋個手袋裏邊咧，一定係揾到呢個漱口水同埋牙刷。 有冇喂過？ 係咪冰藍嗰種？ 冇，但係就話佢哋有漱口水同牙刷。 哇！但係唔係喎，太刺激唔係會即係令到佢敏感度降低嘅咩？我嗰陣時聽睇高登咧，有啲高登仔話佢攞白花油嚟打飛機， 即係已經玩到樣樣嘢。 跟住後屘唔知話十零歲佢開始發現，即係佢係即係自從唔知十幾歲開始有啲啟蒙咗之後咧，佢左手啟蒙咗佢自己之後咧，咁佢就開始就打飛機啦。等下佢哋啊悶悶地喎，不如攞啲嘢刺激下冰火，佢就拎白花油嚟打飛機。 我見到你間房有黃道英喎，老友。 但係佢 叫咩啊？你識叫咩啊？ 但係嗰條友就係話啦， 變咗黃種人。 嗰條友就係話啦，20歲開始玩白花油，唔知玩到25-26歲已經冇。係 咪藥力滲透啊？摩擦啊！ 你將腦令到佢啲神經線有問題啊！ 我咪係揦得滯。 我覺得係藥力滲透咯，摩擦都。 佢已經玩到純曬冇曬。 好似啲人推油按摩膏咁樣擠曬落佢。 點解我即係？但係點解我會話我覺得呢樣嘢係冇乜踢呢？其實我覺得最主要係嗰樣嘢係。個男人俾女人嘅征服感啫，係嘛？即係當個男人即係企喺度，或者佢坐喺度，攤喺度大嘢，咁而個女人可能跪喺度，即 係服侍佢嘅時候， 我覺得係個大男人主義作祟。set off 你話真係咁撚舒服咯？ 又唔係嘅，我覺得，我覺得如果我做，我覺得我自己係大女人嘅喎。 大女人。 點解咧？ 唔係佢最緊要。 即係你要請人食，係咪要請人食葡撻啊？ 先，我好有黑去做嘅，話你聽。後生嗰陣，我最緊要有會有個黑嘅啫，我覺得。係咪先？其實真係冇一個特定嘅招數嘅，係咪啱啱咁講？ 因為我有聽過，我有聽過個男仔朋友咧，佢就話佢同埋最咧係咩？佢本身溝呢條女嘅時候咧，條女即係佢唔係處女啦，但係佢之前咧係冇幫過男仔含過嘅，佢聲稱 ，OK。 咁跟住咧，佢就由咁佢就由一步一步地，佢就一步一步咁引導佢，又唔識，即係乜都唔識，誒唔好呢個污糟啊，誒一係隔住。 突然間個高手 咯。係啊，唔係咁又唔係，咁佢用咗差唔多兩年嘅時間。 哇！學得咁耐，因為 心 情喎。誒、你唔好理，你唔好理。佢話有一次，佢一次佢真係 surprise 佢係點咧？跟住佢 進步神速，可能揾第二個練習。 跟住佢係慢慢學。 做乜啫？突然之間瞓醒，師傅上身，所以變得好叻。 唔係佢 閉關。 佢 keep 住學啦。跟住學到某個位置，忽然間有一日嗰一日佢哋又搞嘢，跟住後屘佢條女又氹佢啦，氹氹下，跟住佢哇真係好撚爽，跟住唔撚對路，佢後屘佢喂起身先起身先，跟住後屘佢做咩？佢嚟俾我摸下你個嘴咁樣，跟住話做乜嘢？啊你含撚咁撚舒服，你個嘴唔似徐子珊咯。係啊，佢話覺得即係最開心嗰樣嘢就係將一張白紙狠狠地沾污咗佢。佢覺得呢個女人係佢嘅， 呢啲叫肉含撚嘴出嚟。 我係含撚嘴， 肉成計劃嚟嘅。 我覺得係咯，即係我覺得 天生 係啦，係心理上，我覺得心理 畢業啦，畢業啦可以，即係可以畢業啦，行山啦。 阿邊阿邊有發表啊？ 好。 嗌嚟先，嗌嚟先。誒大家， 大家 算啦， 大家估下咩嚟啦嚇？ 係啦，咁係咩嚟嘅咧？ 係啦，今日咁激動啊，有現場直播， 係啊，好難入面我哋 爆炸糖。 咁其實， 誒我爆炸糖我玩過， 係咪真係好玩？ 唔好玩，個男嘅都唔好玩，個女嘅都覺得唔好玩。 點解咧？彈親佢。 爆炸糖咧，我本身已經係覺得係對我嚟講係一件好尷尬嘅事。話説有一日咧，我表弟放假放學翻嚟咧，就同我講話，表姐俾包爆炸糖你食啦，老師獎我嘅咁。咁我話好啊，多謝，就擺咗喺個袋度，擺咗度好耐都唔即係冇食到啦。忽然間一放工咧，就喺 lift 等 lift 嘅時候，我就摷袋，因為啱啱擺翻張時卡落去個袋度，就見到咦包爆炸糖仲喺度，過幾兩個月喎咁。咁然之後咩我就誒不如食咗佢啦，咁我就當我搣開佢倒落個口嘅時候，一放低，然之後咩我老細就喺度行出嚟，然之後就望住我，喪你食爆炸糖。自此之後我就好撚憎爆炸糖，但我都有玩過嘅，但其實係唔咩嘅，即係個女仔個男仔佢覺得其實都冇乜感覺啫嘛，個女仔又覺得黐立立，即係佢係玩完佢喺度爆，但係你個女仔又覺得冇乜嘢，個男仔又覺得都唔係特別舒服啫，跟住即係最慘係咩咧？玩撚完黐立立之後咧，仲要沖涼。 哦，咁啊 cool down 咗仲衰， 唔係啦，佢選得乾淨咪唔使沖涼咯。 再吹個， 我唔係吸塵機 ，O K。係啊，跟住我沖，唔係佢其實應該都 O K 嘅，但係唔得，我即係我會覺得黐立，我覺得有蟻咯會。 其實冇乜感覺。 係啊，即係呢個係有 experience 喎。 咁玩過嘅，即係可能 hit 啊嘛 ，hit 幾日玩下啦。其實呢同冇食飽都冇乜分別嘅啫。 其實我覺得係，咁或者揾啲咩嚟係最好 feel 咧？不如教下大家。 都是冰火啦。 冰火用咩啊？炸水。 你知得就唔係咩嘅？ 又係冰藍嗰只㗎要。 冰藍就係最即係個差別最大咯。 唔係，但係我真係好想知道玩得多係咪真係會失去功能嘅喎？係咪真係會即係張老係咪真會滲透喎？嚇，做鬧話劑。 咁你啲神經線刺激，你不停刺激佢都冇感覺啦。 哦，即係間唔中玩一次係 OK 嘅係嘛？ 解選佢啊！ 解選佢，即係你好似大陸燒香腸咁啊嘛！大陸燒香腸要揾把刀解一解 啊！嗰啲經脈咧， 反反啲 啊！好似人哋嗰啲針灸咧，會篤一篤手指，放咗嗰啲血，嗰啲經脈就會行啦。嗰血 你係等佢衝血嘅時候放啊，定未衝佢放啊？ 差唔多衝血嗰陣，吉一吉，等佢飆咁啲出嚟，咁啊繼續運行啊嘛！ 唔係喎，大男人零至一百好快嘅啫喎。 嚇！ 即係佢啱啱 零點三二秒定三？ 係咯，你點吉啊？你佢即係佢由冇到有零至一百幾嗰陣，其實你要等佢 咁快 嘅咩？衝血中一聲，唔係好快嘅啫咩？ 嚇！我覺得快嗰啲快起快跌嘅啫喎。 唔係喎。 嚇！有緩衝期㗎嘛？我覺得我唔出幾速嗰啲，跟住就啾咁 樣咯。哦，點解到呢家我哋講啲話題都好正常啊？都未去到啲咩動物嗰啲。 動物？你講動物啊？我同動物冚過啊我。 你食牛鞭？食牛鞭算唔算？食牛鞭算唔算？ 我最多食牛骨髓，我唔好食牛鞭。 唔係咁，你不嬲都向嗰個方向發展㗎，係咪啊？ 我淨係知個嗰陣時有我有個我嗰時好似講過我有個。同事舊同事走去睇嗰部日本片，就話嗰個人咧揾啲蝦咧倒啲酒落去，倒啲sake落啲生蝦度，就吸落條女個肚臍下邊嗰度，咁啲蝦喺度跳下跳下，條女咪好開心喺度點啊點啊喺度叫咯，你知日本咪喺度叫啦，叫個咩？但係就 但 係 都 係咪都喺度叫 啊？點我 friend 咧又學佢？點解嗰啲蝦你就冇剪蝦槍，插翻到個女朋友打到佢幾花冚鳩？我哋睇到嗰套戲，佢學人哋啊嘛。而家其實有很多男人都好中意學嗰啲電影啊、啲帶嗰啲學嗰啲嘢去做啊嘛。好好笑啊！跟住我話你個問神嘅剪咗啲蝦槍啊，跟住先。 咁有冇你哋有冇一個冇個 beat 咧嚇？即係咩速度啱咧嚇？ 拍子。拍子。 其實係個男仔要求嘅啫，喂快啲快啲，喂慢啲慢啲咁樣樣。 會揸住個頭咧？ 揸個頭唔。 你都已經含緊啦，你點揸邊有個頭？ 點揸 你心口啊嘛，咪撳個頭落去啊嘛。 哦，佢捉住我個頭係嘛？ 嘔嘅喎，頂住。 我會嘔㗎。我真係試過含到嘔，我真係。含含下，真係忽然間，屌你吹得唔得嘅喎，你去邊啊？佢明明好撈舒服，我唔得，我真係衝去廁所度。真係唔得，但係我想問啊，嗱啱啱你話係過程嚟㗎，係咪先？阿馮師兄，佢只係一個過程係咪？咁但係，咁你會唔會直至有結果？呢件事會唔會進行到直至有結果，定還是含到咁滯下，你就真係嚟料賣牙？定還是你一定要開咗第一槍先？ 睇心情啫嘛，睇身份睇狀態啦，同埋睇你嗰刻你想係口爆啊定係點樣啦？ 咁我想問你口爆同喺 對個男人嚟講 有咩唔同？口爆同中出嘅分別有幾大啊？你中意口爆定中出啊？ 口爆多啲咯。 咁口爆同中出嘅分別喺邊啊？ 係咯。 哇！所以話即係嗰個方咩啊？ 因為有牙。 征服嘅快感。 征服快感啊！ 即係口爆嘅征服度就高啲，咁你射到成身、成頭、成個人都係，唔係仲大快感咩？成身都 大哥，我想講條女好靚冇快感，我話俾你聽。屌你老母臭氣！ 成身都係啦，成身都係你啊，唔係淨係個口。 你嗰啲係拍戲先有嘅，成身都係有大佬。 有冇咁撚多？ 唔係，係咪攞啲鷹粟粉開咗潑出嚟㗎？ 喂，但係我作為嗱， 係啊， 但係你哋會唔會逼條女吞㗎？ 唔使逼㗎呢啲。 吞代表誠意。 因為我係唔會吞嘅。 咁條女吞完，你會唔會再同佢打 機？我係好後期。 我可唔可以分一半俾你吞先？ 係啊，我話唔緊要，我就話。 其實基本上冇話係蛋白質嚟嘅喎。 咪係咯，佢補翻俾你啫喎，你射出嚟佢還翻俾你喎。 嗱，我自己嘅 practice 係咁啊，我真係吞唔到 ，sorry， 我真係會嘔啊。咁但係咧，你 OK， 你要口爆冇問題。口爆完我去擸咗佢之後，打個 Karen 咯。 冇問題，當口先咯，手水先。 唔會，一定唔會。點解？咁點啊？你噶嘛，係咪先？打個 Karen 咯。 有冇逐親啊？ 我會嘔啊！真係。 唔係結嘅嘢好少逐親嘅。 咪啲有啲一條佢都企佢 喺半 嗰度。 有啲 可黏 性好高噶嘛。係 啊。 有 唔係佢事前最好叫我飲啲少少水。 溝氣啦， 係嘛？吸翻 佢，佢要早兩日飲喎，應該係嘛？ 即係太熱唔得。 唔得，我接受唔到，我接受唔到。 你老味，你噴到我啲頭髮，我唔冚 Q 你即刻，一巴冚過 去。會脹住㗎，你啲頭髮。 我嗰時我男朋友就係話， 噴到頭髮真係會脹住㗎，成劈嘢。 係啊，你要用好多洗頭水先洗啦，要好多洗頭水先洗啦。 係啊，我一定要。 好多洗頭水。 係。係用更脏嘅嘢去脏翻。唉，但係我真係唔得啊！你要我吞，我真係唔得。啱啱所以佢好理所當然咁話，呢下禮貌 禮貌嚟㗎嘛。 我第一諗一樣嘢，食肉同食齋係咪有分別嘅啲氣味係？ 應該係有㗎。 你講男人？ 男人 係 咯，成日話女人有嘛。 應該係有。 唔係啊，好似話如果真係食齋嘅男人係唔會同 腥啲嘅食肉嗰啲，好似應該。我但係因為我冇試過同素食者搏嘢啦，我真係唔知道。 有好多宗教都唔 係 教 嘅。係啊，好明顯我含得我都係肉食動物嚟㗎啦，係咪先？ 正規嘅 sex 嚟㗎嘛，覺得。 邊啊？ 係覺得係旁門左，唔係好多宗教都唔主張女人同男人口交。 嗯。 係啦，所以如果你話食齋嘅男人係咪稀啲有咩唔同咪？其實基本上如果嗰個男人係真係食齋，佢亦都唔會同你唔會叫條女口交。 你正子食齋嘅。 咦？咁我可以揾個食齋。 唔係，係佢哋唔知可能好自然係。 如果真 係 食齋，都真係食齋嘅。 係啦，就唔會。 條女都係食齋嘅啦，冇肉食。 係啦，就唔會做呢啲。 係啊，我含得都好明顯，我一個肉食性動物嚟㗎啦，係咪先？如果唔係，我點會擺落口啫？ 但係你冇咬啊嘛。 有時唔小心都會刮到噶。 食人魚啊，用牙。係 因為我啲牙唔齊啊嘛，有時真係唔小心會刮到噶。 你會唔會係咬住嘅時候同佢講呢一世聽唔聽我話嗰啲嚟㗎？ 咁我又冇咁恐怖。我又冇咁得人驚。喂，但係我想講啦，嗱，佢哋講到你哋講到女人幫男人含撚咁撚理所當然啊，即係講到 調轉。 係咯，調翻轉得唔得先？你哋 少啲咯。 即係我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人呢啲有撚公平嘅啫，係咪先？得唔得先？ 沖咗嚟咪得。 即係我啲衝咗嚟 OK 咁你自己咪都會淨身三日先俾人絕先。 係咩？你咪嗰三日屙尿先。 清潔咗。 連續三日屙尿。嗰陣時咧，我有個我嗰陣時咧有個朋友咧就話，成班人咧幾個人咧就喺度講話含撚啊，唔係奶閪講奶閪，咁跟住然之後咩咧？有個男仔就話嚇點解舐閪啊？我冇舐過閪喎咁樣，跟住後屘其中有一個男仔就話嚇唔係嘛？你同我講你冇舐過閪，你冇舐過閪，你真係簡直冇享過，冇享受過性愛啊！係啊，跟住佢就講到，跟住佢就覺得嚇我30歲人，我屌咗我屌咗十幾年閪喎，原來我冇享受過性愛，我嗰十幾年閪咪白屌。因為佢哋講到係即係都。好開心嘅喎，即係佢話其實除咗個女仔好開心之外，個男仔都賴得好開心嘅喎，係啊，所以其實係咪你哋得唔得先？你哋叫男仔幫，你叫女仔幫你含啦，你哋可唔可以幫個女仔賴先？ 海產敏感嘅。 嚇？ 海產敏感嘅。 即係點啊？ 海產敏感啊！ 海產敏感 ，OK。哦，有 energy 呢、這個，你咧？ 洗乾淨咯。 要洗乾淨。 你鮑魚刷都刷乾淨先。 哇！屌你，使唔使揾強水洗過嚟啊？你咧？ 六月咧？ 六月。 睇下邊度運翻嚟 啦。男性形象。睇下邊度運翻嚟。即係邊度？即係邊度產嘅你 OK 啲啊？即係譬如紐西蘭嗰啲就比較 fresh。 黑包咧？ 即係好似生蠔咁，即係紐西蘭嗰啲咧，海水味重啲。法國嗰啲咧就有陣銅蠔嗰啲銅味，係嘛？ 啲流浮山你會唔會生食啊？ 你又啱。啊！你又啱喎。 你唔會啊嘛，跟住可能有啲係。經驗冇咁多，珊瑚大寶礁啊，又曬啲洪水添啊，真 係。黐撚線㗎呢件事。 咁有附帶生物㗎喎，嗰啲係。 附帶生物，你唔好嚇我啊！ 例如咧，有線㗎。 有一蟲，有一蟲咧，就係躝緊。 又好少嘅，女人通常會啊，好注重呢個衞生。不過講真話時話我。 但係我覺得唔多女人中意。 我中意含人，我唔中意含我咯。我唔中意人哋我唔中意人奶我。 我都唔中意。我都唔中意，所以我純粹但係我覺得點解會問呢個問題？我純粹係啖氣嘅問題，即係你哋講到咁撚理所當然啊！即係雖然我唔中意一件事，你哋咁撚理所當然，喂，咁你得唔得先？即係成日都話，你唔俾我搞，你就唔愛我；我唔幫你含就唔愛你。咁喂，咁你幫我啦，係咪即係你唔愛我先？ 呢個六九呢個知識咪做唔到咯？ 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高難度㗎， 因為大家個身形要咁啱。 一嚟啦，你諗下，即係姚明對小矮人咁樣樣。 一扯佢落去後邊啦。 係啊，得掹翻佢過嚟咁樣係嘛？跟住或者其實上面嗰個好辛苦噶嘛，唔係其實兩個都辛苦，下邊嗰個你要趌高個頭去就，上面嗰個你又彎得條 打側， 你 唔係打側 做 咩？ 兩個打側咪得咯。 要雙魚座個標誌咁。 哎呀，我冇諗過呢樣嘢喎。 打側咪舒服啲咯。 我冇諗過呢樣嘢喎，原來可以咁嘅。哎呀，死啦！我嘅經驗實太淺啦。攞手嚟。 但打側你。喐口嘅時候就冇咁方便咯，你喺上面條頸會挫得快啲咩？打得會啜住張牀噶，係棘住咗個頭。 水入邊。 窒息㗎啦！ 死咗。 水 入邊。 夠唔夠喺泳池玩？ 唔夠膽。 吞曬泳池水。 唔得㗎！上次。 我覺得好多菌啊！ 海灘嗰單咪。 海灘仲多菌啦。 啜住嘅。 唔係啊，係真係你，我覺得個女仔對個女仔風險好大啊！你真係有咩損咗咧？有啲菌走入去，哇！你裏邊點醫啊？你真係成個除，成個切嘅啫喎。 成個 除。 成個切。 我唔使用呢個抗生素啊，咩嗰啲都得㗎啦。 即係塞藥嗰啲係嘛？你話。 嚇！塞藥啊，嗰啲唔得。 我覺得唔得，太核突啦，對我嚟講。 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最緊要做樣嘢，最緊有坑啫，其他流坑就唔得，一係就交下行貨咯。 係咯， 交行貨得㗎啦。 係啦，今日咧就Boxing Day啦，咁希望大家都有嘢博啦，咁就講住咁多先啦，下次睇下有咩嘢再睇，同大家研究下啦。咁聖誕快樂啦！ 大家研究下。 係啊。 聖誕快樂啦！ 係啦，聖誕快樂啦！好，咁我哋要飲酒啦，唔講啦，拜拜。